朗，可能很多朋友这会儿呢是不是正在去往郊区的路上，毕竟北京的金秋是最美的，又赶上了这样的一个天气。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吧。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遇到有意思的事儿哈，包括像咱们去秋游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美景，当然了，大家都会非常习惯的拿起手机，要不然拍照，要不然呢甚至更多的是拍一小段录像。当然了，在生活当中遇到很多事情，不仅是有意思的事儿，有一些比如说发生了一些不愉快争执的时候，甚至是一些突发情况，包括现在我们在社会上的一些热点突发事件，很多都是网友朋友们自己拿手机拍下来传到这个微博平台、微信平台的。那么当遇到这些麻烦场合、突发情况，当然也包括咱们刚才说的开心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哈，大家会有意识的想到用智能手机录个音、录段像。当然了，这其中啊有些录音啊、录像啊，可能是真是在这个发生麻烦的时候有意识的去录的。那么当事后这个纠纷不能够协调解决、协商解决的时候，那这样的录音、录像、照片很有可能就成为了几方打官司时候的一份证据。那么这样的一段录音、录像能否成为法律上认可的有证明效力的证据呢？那在普通人的眼中和专业法律人士的眼中，对这样的录音录像的判断会有多大差异呢？那今天啊，咱们节目就先来关注一篇近期的新浪热点微博当中涉及到的这些事情。那其中呢，掺杂了杨先生和王女士之间的情感纠葛，涉及到了两个人之间的借款纠纷。简单的说一句，那就是杨先生啊，和王女士之间呢有这个借款的一个事情。那杨先生就状告王女士还钱，而在法庭当中呢，他拿出的证据其中一份就是两个人之间的通话录音。不过这样的一个案子一审是被当地区法院驳回了。有了录音当证据，为什么还会输了官司呢？哎，这件事情呢，咱们先请这个大家来听这样的一小段录音。这一段录音呢，就是杨先生在法庭当中向这个法庭提供的录音证据，不过呢是敲成了文字版。我呢在制作节目的时候专门请同事帮我一起录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录音是没有口音的，听起来会比较清楚。随后我又做了随机采访，让更多的朋友来判断一下，就凭这样的一段录音能不能判断出来到底他们俩之间的这个借钱的关系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好，先一起来听一下。 哎，那什么，借那个买房子那钱啊，我刚才给你转了那个40万啊。 哦，转过来了。 啊，那上次不转了40万吗？加一块不就80万吗？你差那几万你自己没有啊？ 有啊。 那你自己先办了吧啊，明后天。 啊，我明天去。那你答应什么时候还人家呀？ 3个月吧。 如果说猛然间听到这样的一段对话，不知道这段对话会给朋友们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呢？我们节目呢也专门做了一个随机采访。 你觉得这个男生和女生之间他们在说什么事儿呢？ 嗯，借钱的事儿啊。 那是谁找谁借？ 我觉得应该是女的找男的借。 我觉得好像是这个女的，男的找女的借钱。因为呢，你看里边不是说那个先给那个女的给他转了40万吗？然后后来呢，这个男的又要求这个女的再给他转40万。 你觉得这里边是说的什么事儿呢？ 我觉得应该去买房吧，然后付个首付的这个事儿，因为他说的应该是之前不转了40万，后来又给转了40万嘛，然后可能还差点零，让姑娘自己垫上。 那这是谁找谁要钱，能看得出来吗？ 能看得出来，应该是女生找男生借钱，然后男生帮忙找了他朋友一块儿帮他一块儿借。 就是非常简单的前面我请同事帮我一起录的这一段录音哈，在随机放给几个人听之后呢，两位女士和其中一位男士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那么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嘉宾，来自中国政法大学语言与证据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尚华尚老师。尚老师你好。 你好。 那刚刚呢，我们是在节目当中哈、 放了一段这个录音，其中有这个对话的内容，也有别的人听了一段对话之后的一个判断。那么从法律专业人士的角度，您来判断一下，单听这样的一段录音，您能判断出来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个什么样的借贷关系吗？ 如果单纯听这个录音的内容来讲的话呢，所以认定案件事实还是有歧义的。我们说这个一项证据啊，如果作为案件的这个待认事实认定事实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要具备这个三个属性，第一个是关联性，第二个是合法性，第三个是真实性。一份录音资料的话呢，那么从这个案件来说，那么它的合法性还是具有的，但是从这个内容上它的真实性目前来看还是有疑问的，也就是说这个录音资料本身是有疑点的。 这个我没听明白，录音的真实性就是说这个是不是电话录音，还是当然刚才我们放的啊不是电话的那个原始录音，因为原始录音呢是有口音的，是我请我的同事帮忙录的。您说对这个真实性的怀疑疑点是在什么地方呢？ 主要是从它的这个内容上来说，因为我们说一份证据的它的这个真实性，包括形式上的真实和内容上的真实。那么形式上的真实呢，那么从这个案件来讲应该还是具有的。那么主要是内容上也就是说它的所提供的这个录音的这个内容，那么是不是能够清楚完整的证明这个案件的它所要主张的这个待认事实本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有疑问的。也就是说这蓝的借女的还是女的借蓝的。发生会有歧义， 确实是有歧义，因为刚才把这段录音很清晰的这个复制版然后拿给周围的路人来听的话，他们也会得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到底是谁找谁借的钱。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这个事情呢是在新浪微博上，这近期都是一条非常热点的微博。那么其中呢几边是叫一只旅行的鹰，是这个微博的博主，我相信他这一定是一个化名。那么是不是他完全了解这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呢？在微博当中现在是没有办法证实的，但是他是以知情人的身份在微博上讲述了这么一个事儿。他直接说的这是一起虚假诉讼的事情。那么案件的原告杨先生是以结婚为借口接近王女士，获利800万元之后被王女士发现他没有离婚，这样的一个欺骗感情的情况之后呢，王女士要求分手，之后这个杨先生是四处躲避，但是在被王女士找到之后呢，这个杨先生因为持刀威胁伤害杨女士、王女士，同时呢他有贪污的情况被单位开除了，从此这个杨先生就怀恨在心，纠缠王女士，将还款说成借款，敲诈勒索赠与的虚假案件就此一张一张的是拉开帷幕。在他的叙述当中呢，因为确实第一是单方叙述，第二他里边牵扯了情感，同时又涉及到了多起这样的一个诉讼的一个情况，所以在其中呢我们节目非常关注就是刚才的那一段录音。刚刚我们也是请这个尚华老师哈，从一个法律专业的人士做出了一个直观的判断，确实和普通的人的判断不一样。普通的人要么说啊，很明显呀，这是男的找女的借钱，或者是说这不就是女的找男的借钱买房吗，做出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而专业人士的判断角度上立刻就不一样了。那么具体再来分析一下这段录音，那这样我在这儿呢再放一下通过微博私信对方传给我的这样的一段录音，大概传了大概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而其中呢除了这个男女对话应该说是情感上的说啊什么你好啊上楼啊照顾啊等等这些很和这个录音的关键谁借谁钱没关系的内容之外，有关系的只剩了40秒。那我在这儿呢也是给大家放一下，让大家也再来听一听这样的一段录音。 你那个借的那个买房那个钱我刚才又给你转了那个40万。 转过来了。 你上次不转了40万吗？下一期不80万。你看看你这还跟他你差那几万你自己有没有？ 有啊。 那你就先去把那办了吧，明后天。 明天去吧。你答应什么时候回来的？ 3个月吧。 哎，刚刚的这一段录音呢，就是通过微博传给我的两分当中，其中呢最关键的应该有40多秒。那么在其中呢，我注意到一开始这个男士所说的话呢，就是那个你借的那个买房的钱，从语气上听呢，我觉得好像是有一些犹疑，但是呢又感觉是说，就是你跟我说的，你找我借的那个买房的钱，好像是有这层意思。那我不知道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听起来，这样的一个稍微有点含混的，没有明确到底是你借的谁的那个钱，从录音上如果作为证据来说，您有一个什么样的法律上的判断呢？ 要说明一个这个借贷关系的成立的话呢，那么首先要包括从录音的证据的角度来说，要说明清楚这个到底是谁向谁借的，也就是借贷双方的姓名和身份关系。那第二个呢，就是数额啊，借多少钱。第三个，比如说什么时间借的，要把这个有关借贷关系的内容要清楚完整的说明清楚，这样才能够拿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否则的话呢，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叫存有疑点或者不完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要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来综合判断。 那么如果说是像这样的一段录音作为证据之一，甚至是一个主要证据向法庭递交，那么刚才您说这样是一个存有疑点的证据，而因为我确实是说，因为从这个职业的角度哈，我们在做录音做广播的时候呢，经常会需要处理录音，那我就会想到，那这个录音有没有可能就是如果说是作为证据的话，那它有没有可能是被篡改的？那么向法庭递交的录音是不是必须要原始证件？又怎么来证明这个录音会是一个原始证件呢？就原始的录音啊，不是原始证件。 那么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呢，实践中间也还是存有一些这种情况的，就是像这个录音啊，包括实际上录像也有这种情况。那么就是一旦是双方呢产生的这种争议的话，一方当事人提出，那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那么我们可以法庭啊或者这个委托第三方来进行一些比如说鉴定，那么看看这个录音或者录像资料里面有没有剪辑啊、删改啊，或者是甚至是可能是伪造的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形成这种情况的话，那当然这个证据本身就不能够拿来作为定案的根据了啊。那么如果说它不存在这种情况的话呢，那么如果说是不是原始证据的话，那么它的效率也会受到影响。那么因为我们国家呢，这个民事诉讼法包括司法解释也都强调了，那么像提交物证、书证，包括录音、录像资料这些视听资料证据，那么也都需要呢，应当要提交这个原件。那么 您说的这个原件啊，在这儿我想也是从这个听众的角度问一下，比方说咱们现在最常用的就是拿手机来录音录像，对吧？这是属于在生活当中，如果说是不管是出于有意的还是无意的去拍去录，那么如果说是要向法庭提供原件，是说要把这个手机整个交上去吗？ 那么就是他这个信息的这个载体，也就是获取这个录音或录像的这种资料的当时最初的所承载的这个载体，那么也可以是它的里面的一些存储的介质本身那么这个就可以。 也就是说手机里面如果是有那种 SD 卡这样的卡，并不是说把手机交上去，而是当时录这个音的时候手机里面用的那个卡， 那个 录音 信息载体， 那个信息载体作为证据交上去，这个效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强的。 对，要求这样。 这是个要求。 对，这是要求。 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现实生活当中在做法庭证据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尤其是普通人哈，他不一定清楚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儿也算是一个提醒。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或者是不知道这样事情，就是我自己手机里的一段录音或者是录像，我交给法庭了，可能我不是把手机交上去，不是把卡拿出去，而是说我导录出来的。这样的话，您从法律上讲，这样的一份证据它是属于一个非法证据吗？还是怎么来理解这样的交出？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那么一般来说，如果确有困难的，确实有困难，没有办法提交的这种原件的，那么对于复制件的提交，那么我们应该要说明它的来源和这个制作的经过，那么有的还要涉及到一些这个调查的笔录呀这些就是总来说呢要保证它的这个真实性。 刚刚您也提到过这个录音证据它需要 真实性、合法性，包括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那么刚刚咱们在这一篇热点微博当中提到的这个例子里面讲到的这一段录音，如果说想用它来证明借贷关系，您觉得无论是说是男的借给女的作为证据，还是说女的借给男的作为一个证据，您觉得这份录音能证明什么呢？能证明他们之间有谁对谁的一个借贷关系吗？如果想要证明配合这样的一份录音证据，他是不是还需要一些别的什么证据才可以呢？ 我们说一份这个录音资料呀，要想作为证据，那么进而作为定案的根据来讲，那么至少要清楚完整。 清楚完整。 完整， 对。 首先清楚的话呢，就是他能要清楚的说明这个内容啊，是这个说话本人，当事人本人，有可能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案子，就是他可能不是本人，双方有争议，因为这个说话呀是不是他本人说的，有可能他是找别人啊，对， 所以有可能会遇到用到声纹鉴定这样的一个方式， 是不是本人他的声音， 是否是本人声音， 对，这是一个要涉及到清楚的问题。 清楚。 还有一个完整的话呢，就是你这个借贷关系要说明的很完整。那比如说谁向谁借的，这个双方借贷的这个人的姓名啊、身份啊这种情况，还有就是借款的金额，多少钱借的，借了多少钱，还有就是在什么时间借的。 那么像刚才这个没有说的特别清楚的，在我做录采的时候，确实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两位女士是说，这不就是这个女的找男的借钱吗？然后有一位男士判断的是这个男的找女的借钱，同样的一段录音听出来两种完全不同的效果。 对，他这个就是有歧义。有歧义。 那么刚刚您说到的一个是说作为录音证据要证明这样的一个借贷关系的话呢，不能说是说的不清楚。 对， 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一般人会想着，哎呀，如果说是这两个人很熟了，确实是借钱啊，在熟人之间会发生，而且常发生，但是还钱的时候就经常会有面子上抹不开的，可能就是会说，哎，那什么那个钱你该还了吧，什么之类的，会用这样的话。但是说要是用作证据的话，这个证据是刚才您说这个证据是一个有欠缺的证据。那么 这样的案子呀，以前也发生过， 也 发生过这样的案子，像去年那个林碧鹤壁市 、 鹤壁市发生过这样一个案子。那么双方也是在熟人之间发生的，当时呢被告也是向原告啊拉走了一批货，然后拉完之后呢，大概有价值10000元左右的这个货物，拉走之后他也没有这个付这个钱，然后同时呢借条也没有打，也没有证据，然后最后呢这个原告啊向被告索要几次都没有结果啊，后来原告没办法，只把这被告呢就诉至法院，所以在法庭上没有其他证据啊，所以原告呢也是拿了一个这个录音资料，在那个录音资料过程中也是他在里面啊，这个相关的这个人的身份也不确定，没有说清楚，基本上都是原告一个人在说，被告就是附和着嗯就承认这种，他没有其他内容，然后呢具体的金额呀、时间呀也都不是很清楚，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最后法庭也是。没有采纳这个证据，那么也是驳回了这个原告的诉讼请求，所以这样类似的情况还是有一些。 那么刚刚咱们提到的是说，这样的录音证据作为一个有欠缺的证据，当然这样一份证据提交到法庭上呢，很有可能提交证据的这一方想拿它证明，比如说这个证据是杨先生提供的，他想拿这个证据证明呢王女士欠他的钱，有这样的一个他给这个王女士转钱，现在需要王女士还钱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也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但是当这样一份证据向法庭提交了，您认为它是一个有欠缺的证据，那么作为被告面对这样一份证据，他肯定也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这个时候被告能怎么做呢？那证据在人家手里，就算是同样的一份录音在人家手里，人家作为证据了，他觉得不能够证明这一点，他能怎么做呢？ 那么被告一般来说也是围绕着就是他这个三个角度，第一个，这项证据是不是跟这个案件的待证事实之间有关系，就是关联性角度来进行质证，第二个就是他这个是不是合法，具不具有合法性，一项录音资料并不是说它都是合法的，那么因为我们要判断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录音偷，特别是偷录的啊这种录音资料， 我正想问这一点呢， 那么它是不是合法，那个要看具体情况， 像以前像1995年最高法院的一个司法，当时有一个解释，是说你要是想录这个对方的这个双方对话，那么一定要什么呢？经过对方同意，你不能私自录制。 嗯。 啊，那个时候呢，就是影响了很多这样一些证据的采纳。那么之后到2002年的时候，最高法院出了司法解释，关于民事证据的规定里面，它涉及到的是，只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那么获得的证据，那么才不能够作为定案的根据。那么实际上把这个口子打开了，就是很多的这个偷录的是可以用的，但是不是说都可以用。你比如说，这个你要侵人入到别人家的那个家里面去。啊，住宅里面 安了窃听器， 安了窃听器，这个肯定是不合法的， 禁止的 啊。对、嗯，还有你这个获取的目的是干什么？你是要到提到法院进行诉讼，还是说你要到比如上网传播呀，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目的上，也会影响它的合法性。 嗯 啊等等吧，还有使用的这个一些器材啊，是不是 使用的器材？ 对，比如说这个偷录呀、偷拍的这些， 那这个可能 是 很多人都会不一定注意到的，因为咱们刚才讲，大多数人想到的就是一个手机上最方便的嘛， 对， 录音录像的。那刚才您尚老师讲到了这个器材的问题，其实这么细化的问题，只有专业人士能够想到，但是也是大家可能会比较感兴趣的。那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请尚华老师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在生活当中呢，这个录音录像当证据，想要证明的这件事情，怎么才能通过录音录像能够来真正的证明。好，片花之后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了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来，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那今天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说的这个事儿，来关注的这个事儿呢，就是在生活当中哈，有的时候这个遇到了一些纠纷麻烦，大家会自觉不自觉的想到用手机来录段音、拍段录像，或者是拍个照片。毕竟这个智能手机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太方便了。那刚刚呢，我们今天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中国政法大学语言与证据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尚华老师啊，在讲到，如果说是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呢，向法庭提交录音证据，那么录音录像它所采用的器材还会影响到这个证据的效力，这可能是很多人之前都没有关注到的。那也请尚老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主要是来说这个器材啊，能不能涉及到这个我们国家有关法律或者是法规啊禁止性的这样一些规定的内容。那么有一些呢，在我们国家法律包括公安部的一些规定里面是属于禁止的啊，不能用的。那么这如果通过这样一些设备啊，或者是这个仪器啊所获得的这些证据材料，那么当然它就不具有合法性。这样一种情况， 这是不是也是可以理解像刚才说到一个偷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窥探别人隐私目的性就不纯了这样的一个也缘由哈。 是的。 那么刚刚咱们讲到这个录音录像当做证据，那它是不是可以单独的就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然后作为一个支撑呢？ 如果说这个录音证据本身是具有合法性的，而且也是清楚完整的，能够说明清楚这个 案件的待证事实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民事案件中，它是可以作为这个定案的根据。 那如果是借贷这样的一个关系，像刚才咱们讲到类似的这种案例，它这个录音当中呢，确实这个谁借给谁钱说的并不是很明确。那么如果这个时候还有其他的证据，比如说一些转账证明，那是不是就一定能够证明之间存在着谁借给谁钱的这个关系呢？ 那么这个还要看具体内容，也就是说录音资料的这个所反映出的内容和相关的，比如说一些转账的呀，这些等等这些书证的内容，它是不是能够相互的印证啊，是有没有矛盾。那么如果说来说它这个相互印证的，那么这个可能就会能够对我们的证明这个待证事实啊会起到很好的效果。那如果说之间有矛盾或者跟其他证据，那么实践中间可能还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人证啊，比如说有一些在场的人呀或者其他的，那么这些证据要拿在一起综合来判断。这样。那么如果说这个在现实生活中啊，如果碰到这种借贷关系的话，那么我觉得呀，大家最好呢还是要能够有这个借条，可能来说的证明效力会更好一些， 就是白纸黑字。 白纸黑字。那么在白纸黑字上写清楚到底是谁借的谁，是吧，然后时间是什么样，借了多少钱，这种效率更好。那么如果说没有办法，当时比如说因为熟人关系啊或者什么情况，那么没有办法能够这个得到这个没有借条，那么在事后为了通过这种得到这个法院的这个支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获取采用这种录音的这种方式，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在录音这个内容中间也最好把这些借贷关系要搞清楚，到底是谁借的谁这个关系。你像刚才这个案子中间啊，他就没有说清楚，是吧，他说您的那个借的买房子的钱，他没有说您的那个借我的，是吧，买房子钱，这个就不一样，就是这个借贷关系还是要说清楚， 到底是从我这儿借的，找我借的，还是说你只是说过有借这么一回事儿，等等，这样的可能性太多了。 对， 那么刚刚您说到的哈，就是最后一点点时间，也是想请尚华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说在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这种，第一也有这种录音作为证据的需要，那这个时候刚才您说的理论性的，第一要这个客观的事实要是真实的，然后呢它同时要是清楚的还是完整的，那咱们普通人要比如说就是拿手机录音或者是个录音笔来录音，那偷偷的录，那怎么能够做到这几点呢？您可以简单的跟大家举个例子来说说吗？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一定要让别人，就是你录完之后，你让你比如说外人、旁人能够听得很清楚，然后听完之后能够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就避免这种歧义。避免歧义，要让人知道，就比如说我向你借的钱，在什么时间借的，借了多少钱，对吧？这些是最基本的要素，在这个录音资料里面要有所反映。 就是谁是找谁借的钱，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然后呢，借款的金额， 借了 多 少钱？ 对，然后最好还是要涉及到时间， 连时 间 最好也是要说清楚。 对， 有这几点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录音才会成为一个法律能够认可的有效的一个证据。 对。 其实今天的节目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短，本来呢请尚华老师来还想再讲讲生活当中啊，除了录音证据之外，录像证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录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但非常遗憾现在的节目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也非常感谢尚华老师呢来到我们警法在线的直播间和此刻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流，也算是教了我们几招。那非常感谢尚华老师，也同样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好，那朋友们，咱们今天的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我是高婷，稍后的整点快报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明天我们再会啦。 北京电台第七届听众喜爱的主持人大型评选活动，投票历时60天，10万听众直接参与， 10位最佳和20位优秀主持人，花落谁家？ 无论是咱爸咱妈最爱，还是极具校园人气大奖， 不管是最佳新锐主持、新闻主播，还是最具声音魅力， 首次颁发7个单项奖，即将一一揭晓，敬请期待。 谁说青春不老是传说，学轮滑玩摄影搞发明，老年人不输给年轻人，快来给我们的银发达人投票吧，幸运奖等您来拿，电脑微信短信都可以参加，详情请登录 yfdrrbc.cn 或拨打8501-1703。2015北京榜样大型主题活动现全面征集您心中的北京榜样，